资治通鉴卷第270，后梁纪五。君王中，真明三年秋七月庚戌，蜀主以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，王宗弘为东北面第二招讨。即位，以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。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。晋王以李嗣源延保兵少，未足以敌契丹。新卫更命李存审将兵易之。蜀飞龙使唐文乙居中用事，张阁复之，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熙争权。文熙将以女是左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与传素之子，会亲族于枢密院用乐，不先表文。蜀主闻乐声，怪之，文以从而赠之。八月庚寅，贬文熙茂州司马，其子司封员外郎寻留维州，即没其家。贬文熙弟翰林学士文彦为荣京尉，传素罢为工部尚书，以翰林学士承旨与宁济，全判内枢密院事。宁济传素之再从弟也。青海建武节度使刘延即皇帝位于番禺，国号大岳，大赦，改元前亨，以粮使赵光义为兵部尚书，节度副使杨洞乾为兵部侍郎，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建三庙，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，父谦曰代祖圣武皇帝，兄隐曰列宗襄皇帝，以广州为兴王府。契丹为幽州且200日，城中危困。李嗣源、延保、李存审部计70,000会于益州。存审曰：“鲁众无寡，鲁多计无多部，若平原相遇，鲁以万计柔无阵，吾无一类矣。”嗣源曰：“鲁无辎重，吾行必载粮食自随，若平原相遇，鲁超无粮，吾不战自溃矣。不若自山中前行去幽州，与城中合适，若中道遇鲁，则俱险俱之。”甲午，自益州北行。庚子，于大房岭寻见而东。嗣源与杨子从科将3000骑为前锋，距幽州60里，与契丹遇。契丹精确，进兵一而随之。契丹行山上，进兵行涧下，每至谷口，契丹折腰之。嗣源父子力战，乃得进。至山口，契丹以万余骑遮其前，将士失色。嗣源以100余骑先进，免胄扬鞭，胡语谓契丹曰：“汝无故犯我疆邑，晋王命我将100万众直抵西楼，灭汝种族。”引跃马奋抓，三入其阵，斩契丹酋长一人。后军齐进，契丹兵却，进兵使得出。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，人持一支，指责城寨。 契丹骑还寨而过，寨中发万弩射之，流矢蔽日，契丹人马死伤色路。将至幽州，契丹列阵待之。存审命步兵阵于其后，借勿动，先令雷兵夜柴燃草而进，烟尘蔽天，契丹莫测其多少，因鼓噪合战。存审乃驱后阵起城之，契丹大败，席卷其众自北山去，尾弃车仗铠仗养马遍野，进兵追之，伏斩万计。辛丑，四元等入幽州，周德威见之，握手流涕。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，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。文进常居平州，率西骑遂入北边，杀掠利民。晋人自瓦桥运粮输蓟城，虽以兵援之，不免超略。契丹每入寇，则文进率汉族为向导，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壁。刘询自华州入朝，朝议以何硕失守责之。九月，洛询平章事，左迁亳州团练使。冬十月己亥，加吴越王刘天下兵马元帅。晋王还晋阳，王连岁出征，凡军府政事亦委监军使张成业。成业劝客农桑，蓄积金谷，收拾兵马，征租刑法不宽贵戚，由是君城肃清，溃饷不乏。王获时虚前仆伯及几次凌人，而成业尽之，钱不可得。王乃至九钱库，令其子季吉为成业伍，成业以宝带及弼马赠之。王指前机，呼季吉小名，谓成业曰：“何哥伐前，七哥已以前一机与之，待马未为后也。”成业曰：“郎君缠头皆出成业俸禄，此前大王所以养战士也，成业不敢以公务为私礼。”王不悦，平酒以与亲之。成业怒曰：“仆老赤石耳，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，所以左王成霸业也，不然王自取用之，何问仆为？不过财尽民散，一无所成耳。”王怒，故李少荣所见。成业起，挽王衣泣曰：“仆受先王故托之命，是为国家诛变贼，若以惜库物死于王手，仆下见先王无愧矣。今日救王请死。”延保从旁解成业手，令退。成业奋拳殴保薄地，骂曰：“延保，诸温之党，受尽大恩，曾不尽忠为报，故欲以谄媚自容也。”曹太夫人闻之，俱令召王。王惶恐叩头，谢成业曰：“吾以九师五七哥，必且得罪于太夫人，七哥为吾痛饮以分其过。”王连饮四支，成业竟不肯饮。王入宫， 太夫人使人谢成业曰：“小儿武特进，是以吃之矣。”明日，太夫人与王俱至成业地谢之。未几，成志受成业开府仪同三司、左卫上将军、燕国公。成业故辞不受，但称堂官以至终身。长书记卢志嗜酒轻傲，常呼王朱棣为豚犬，王贤之。成业恐其急祸，常见言曰：“卢志硕无礼，请为大王杀之。”王曰：“吾方招纳贤才以救功业，岂个何言之过也？”成业起立贺曰：“王能如此，何忧不得天下？”至由是豁免。晋王元妃魏国韩夫人，赐燕国伊夫人，赐魏国刘夫人。刘夫人最有宠，其父成安人，以伊卜为业。夫人幼时，晋将袁建峰略得之，入于王宫，幸脚汗银度，从王在位，复闻其贵，以魏公上业。王召袁建峰视之，建峰曰：“使得夫人时，有黄须丈人护之，此事也。”王以遇夫人，夫人方与朱夫人争宠，以门第相高，耻其家寒微，大怒曰：“妾去相识，略可记忆，妾父不幸死乱兵，妾守尸哭之而去，今何物田舍翁赶至此？”命吃留守于宫门。越主言遣客省使刘唐使于吴，告即位，且劝吴王称帝。闰月戊申，蜀主以判内枢密院与宁济为吏部尚书、内枢密使。十一月丙子朔，日南至，蜀主四元秋。晋王闻合兵合，曰：“用兵数岁，险一水不得渡，今兵自合，天赞我也。”即如魏州。蜀主以刘知俊为都招讨使，诸将皆旧功臣，多不用其命，且急之，故无成功。唐文以硕悔之，蜀主亦记其才，常谓所亲曰：“吾老矣，知俊非耳背所能御也。”十二月辛亥，收知俊，称其谋叛，斩于探视。癸丑，蜀大赦，改明年元曰光天。壬戌，以张宗室为天下兵马副元帅。帝论平庆州公，丁卯，以左龙虎统军贺归为宣义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荀以为北面行营招讨使。戊辰，晋王田于昭城。是日，大寒。晋王是合兵以坚，引部骑烧渡，粮甲士三千戍杨流城，沅河数十里，列栅相望。晋王急攻，皆陷之。进攻杨流城，使步兵斩其鹿角，复加尾色欠，四面进攻，即日拔之，获其守将安彦之。先是， 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言于帝曰：陛下建作以来尚未南郊，一者以为无意藩侯，为四方所倾，请幸西都行郊礼，岁夜宣陵。敬祥谏曰：自刘询失利以来，公私困竭，人心坠恐，今斩礼元秋，必行赏赖，是慕虚名而受实弊也。且情敌尽在河上，胜于起疑轻动，似北方济平，报本未晚。帝不听，己巳如洛阳，越车服是宫阙，郊祀有日，闻杨流失守，道路额言进军已至大梁，恶似水矣。从官皆忧其家，相顾涕泣，抵黄亥师徒，遂罢郊祀，奔归大梁。贾诩以河南尹张宗室为西都留守。是岁，闽王沈之为其子衙内都指挥使严君娶越主严之女。四年春正月乙亥朔，蜀大赦，复国号曰蜀。帝至大梁，晋兵侵略至运蒲而还。敬祥上书曰：国家连年丧失，疆土日促，陛下居深宫之中，所与济世者皆左右近袭，岂能量敌国之胜负乎？先帝之时，言有河北亲遇豪杰之将，犹不得志，今敌至运州，陛下不能留意。臣闻李亚子继位以来，于今十年攻城野战，无不亲当使时，近者攻杨流，身负数心，为士卒先一鼓拔之。陛下儒雅守文，晏安自若，使贺归被敌之，而望攘烛寇仇，非臣所知也。陛下宜寻访李老，别求异策，不然忧未爱也。臣虽奴妾，受国重恩，陛下必若乏才，岂于边陲自笑。书奏赵章之徒言祥愿望，帝遂不用。吾以右都押牙王琦为前州行营都指挥使，将洪府元吉之兵击谭全波，言可求以后力募干石水攻，故吴兵掩至前州城下，前人使知之。蜀太子偃好酒色，乐游戏，蜀主常自嘉城过，闻太子与诸王斗鸡击球喧呼之声，叹曰：吾百战以立基业，此辈岂能守之乎？由是误张阁，而徐贤妃为之内主，竟不能去也。信王宗杰有才略，吕臣实政，蜀主贤之，有废立意。二月癸亥，宗杰暴卒，蜀主深疑之。河阳节度使、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将兵数万攻杨流城。甲子，晋王自魏州轻骑一河上，彦章筑垒自固，决河水，迷进数里，以陷晋兵。晋兵不得进。彦章许州人也， 安彦之散族多聚于偃运山谷为群道，以观二国成败，晋王招募之，多降于晋。己亥，蜀主以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。三月，吴越王刘出立元帅府，至官署。下四月癸卯朔，蜀主立子宗平为中王，宗特为资王。齐王复遣使求号于蜀。即有以吏部侍郎萧请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卒。癸亥，以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保大节度使，并镇敷衍。司空兼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赵光逢告老。己巳，以司徒致仕。蜀主自永平末得吉，昏茂致仕增聚，以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陈敬有谋。五月，赵桓以为马步都指挥使。乙亥，召大臣入寝殿，告之曰：太子仁弱，朕不能为诸公之请，于次而立之。若其不堪大业，可置诸别公，幸勿杀之。但王室子弟，诸公责而辅之，徐非兄弟，只可忧其禄位，慎勿使之掌兵御政，以全其宗族。内飞龙使唐文以九点进兵，参与机密，欲去诸大臣，遣人守宫门。王宗弼等三十余人日至朝堂，不得入县。文以屡以蜀主之命未抚之，似蜀主卒即作难，遣其党内皇城使潘在营侦察外事。在营以其谋告宗弼等，宗弼等排踏入，言文以之罪。以天策府长书记崔延昌全判六军事，召太子入侍疾。丙子，贬唐文以为梅州刺史。翰林学士承旨王宝惠做副会文以，削官爵，留庐州。在营抗之子也。丙申，蜀主召中外财富、中书除寿、诸司刑狱案牍，专为羽宁计，都城及行营军旅之事，为勋徽南院使宋光嗣。丁酉，削唐文以官爵，留雅州。辛丑，以宋光嗣为内枢密使，与兼中书令王宗弼、宗尧、宗婉、宗奎，并受遗诏辅政。初，蜀主虽因唐制置枢密使，专用士人，即唐文以得罪，蜀主以诸将多许州故人，恐其不为右主用，故以光嗣代之。自是患者使用事。六月，壬寅，蜀主卒。癸卯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尊徐贤妃为太后，徐淑妃为太妃，以宋光嗣判六军诸卫士。乙卯，杀唐文以王宝惠，命西面招讨副使王全玉杀天雄节度使唐文义于秦州。 免左保圣军使领右接使唐道崇官，五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之训交据银豹，威武节度使知抚州李德成有家计数十，知训求之。德成遣使谢曰：家之所有皆长年，或有子不足以事贵人，当更为公求少而美者。知训怒，谓使者曰：会当杀德成，并其妻取之。知训侠武无王，无负君臣之礼，常与王为忧，自为参军，使王为仓狐，总缴必依直帽以从。又常泛舟酌河，王先起，知训以旦弹之。又常赏花于禅智寺，知训十九倍慢，王惧而泣，四座鼓励，左右扶王登舟，知训乘轻舟逐之，不及，以铁抓杀王亲历。将佐无敢言者，傅温皆不知之。知训及地之询，皆不理于徐之告，独祭地之见以兄礼视之。知训常召兄弟言，知告不至。知训怒曰：其子不欲酒，欲见乎？又常与知告饮，伏甲欲杀之。知见聂知告足，知告扬起如厕，遁去。知训以箭受左右刁彦能，使追杀之。彦能持计急于中途，举箭视之告而还，以不及告。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遣家计通后问于知训，知训抢欲思之，仅以不平。知训勿仅未加己上，指敬怀军于四周，出瑾为敬怀节度使，仅亦恨之。然外事知训欲瑾，瑾有所爱马，冬住于卧，夏住于畴，宠既有绝色。知训过别瑾，瑾置酒自捧觞，出宠既使歌，以所爱马为寿。知训大喜，瑾因言之中堂，服壮士于户内，出妻曹氏拜之，知训答拜。瑾以户自后击之薄地，呼壮士出斩之。瑾先系二悍马于五下，将屠知训，密令人解纵之，马相提捏，生甚力，以是外人莫之闻。瑾提知训手出，知训从者数百人皆散走。瑾持入府，以手示吴王曰：仆已为大王除害。王惧，以衣帐面走入内曰：酒自为之，我不敢之。瑾曰：婢子不足与成大事。以知训手击筑，挺剑将出。子成使翟潜等以合府门勒兵讨之，乃自后于城，坠而折足。故追者曰：吾为万人除害，以一身任患。遂自警。 徐知诰在润州闻难，用宋祁丘策即日引兵济江，仅已死，因抚定军府，时徐温诸子皆弱，温乃以知诰代知训之无政，臣朱瑾师于雷堂而灭其族，瑾之杀知训也。泰宁节度使米至成从十余计问瑾所向，闻其已死，乃归。宣谕使李衍贫而困，寓居海陵，闻以其与瑾通谋，皆杀之。言可求恐至成不受命，诈称袁州大破楚兵，将吏皆入贺，扶壮士于己门，擒至成斩之，并其诸子。壬戌，晋王自魏州烙军于杨流，自泛舟侧河水，其身莫枪。王谓诸将曰：“梁军非有战意，但欲阻水以劳我师，当涉水攻之。”甲子，王亲引军先涉，诸军随之，千甲横枪结阵而进。是日水落，身材极稀。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率众临岸拒之，进兵不得进，乃稍隐却，梁兵从之，集中流鼓噪复进，彦章不能支，稍退登岸，进兵因而成之，梁兵大败，死伤不可生计，河水谓之赤。彦章仅以身免。是日，晋人遂陷滨河四寨。属唐文以既死，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阁内不自安，或劝阁称疾四命。礼部尚书杨斌自恐失势，谓阁曰：“公有元立大功，不足忧也。”庚午，贬阁为茂州刺史，斌为荣京尉。吏部侍郎许济、户部侍郎潘乔皆作阁党贬官。阁寻再贬维州司户，与宁济奏徙阁于河水镇，领茂州刺史顾承彦四阁因事。王宗侃妻以阁同姓，欲全之，谓承彦母曰：“借如此，勿为人报仇，他日将归罪于汝。”常彦从之，宁济怒，引公事抵常彦罪。九七月，壬申朔，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弼为巨鹿王，宗尧为临淄王，宗婉为临洮王，宗波为临颍王，宗义、宗奎及监视中宗岸皆为琅琊郡王。甲戌，以王宗侃为乐安王。丙子，以兵部尚书宇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蜀主不亲政事，内外迁除皆出于王宗弼。宗弼纳贿多私，上下资怨。宋光嗣通敏善西河，蜀主宠任之，蜀由是遂衰。吴徐温入朝于广陵，以诸将皆欲诛瑾之谋，欲大行诛戮。徐知诰言可求 巨臣徐之训过恶，所以致祸之由，温怒稍解，乃命往锦谷于雷堂而葬之，则之训将佐不能匡救，皆抵罪。独刁彦能屡有谏书，温赏之，勿虚，以之告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，内外马部督军副使，通判府事，兼江州团练使，以徐之建全润州团练使，温环镇金陵，总吴朝大纲，自于数政皆绝于之告。知告西反之训所为，是吴王进攻，皆士大夫以谦，欲众以宽，约身以简，以吴王之命，西卷天佑十三年以前拨税，于四丰年乃书之，求贤才，纳归谏，除奸猾，度请托。于是市民悉然归心，虽速降汉夫，无不悦服。先是吾有丁口钱，有继母书钱，钱重物轻，民甚苦之。其秋税之告，以为钱非耕桑所得，今使民书钱，是教民弃本逐末也，请捐丁口钱，自于税悉书古帛，筹捐匹值千钱者，当税三千。或曰：如此，县官岁失钱亿万计。其秋曰：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也？知告从之。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，桑浙满野，国以富强。知告欲禁用其丘，而徐温恶之，以为殿职，均判官。知告每夜饮其丘于水亭丙宇，常至夜分，或居高堂，西去屏障，独至大炉，相向坐不言，以铁柱化灰为字，遂以持灭去之，故其所谋人莫得而知也。前州险固，吴军攻之久不下，军中大疫，王其病，吾以镇南节度使刘信为前州行营招讨使，未己其族，谭全波求救于吴越民楚，吴越王刘以统军使传求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，将兵二万攻信州，楚将张可求将万人屯古亭，闽兵屯于都以救之，信州兵才数百，逆战不利，吴越兵围其城，刺史周本起官张须木于门内，召辽左登城楼坐月宴饮，非时雨急，安坐不动，吴越已有伏兵，中夜解围去。吾以前舒州刺史陈章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，将兵侵苏湖，前传求自信州南屯汀州，晋王遣见使持帛书会兵于吴，吴人辞以前州之难。晋王谋大举入寇，周德威将幽州部计三万，李存审将苍井部计万人，李嗣源将邢明部计万人，王楚直遣将 蒋议定不计万人，及林胜、云、玉、新吴等州诸部落西契丹、士为、突遇浑，皆以兵会之。八月，并河东魏博之兵大越于魏州，蜀诸王皆领军使。彭王宗鼎谓其昆弟曰：“亲王点兵，祸乱之本。今主少臣强，谗见将兴，善假训事，非吾辈所宜为也。因故辞军使，蜀主许之，但迎书舍，执松竹自娱而已。”泰宁节度使张万进清显好乱，时必性用事，多求路于万进。万进闻进兵将出，即有遣使赴于进，且求援，以亳州团练使刘询为兖州安抚制置使，将兵讨之。甲子，蜀顺德皇后卒。乙丑，蜀主以内几世王廷绍、欧阳晃、李周禄、朱光宝、宋承运、田鲁仇等为将军及军使，皆干预政事，骄纵贪暴，大为蜀患。周祥窃见不听，恍患所居之隘，夜阴风纵火，焚西林军营数百间。明旦，召将广其居，蜀主亦不知问。光宝、光嗣之从弟也。晋王自魏州如杨流，引兵掠运仆而还，寻河而上，军于麻家渡。贺归谢彦章将梁兵屯蒲州北邢台村，相持不战。晋王浩自引轻骑破敌营挑战，威窘者硕四，乃李少荣力战亦未之，得免。赵王荣及王楚直皆遣使致书曰：“元元之命系于王，本朝中兴系于王，奈何自轻如此？”王笑谓使者曰：“顶天下者，非百战何由得之？安可身居为防以自肥乎？”一旦王将出营，都营使李存审叩马弃剑曰：“大王当为天下自重，比先登陷阵，将士之职也。存审备以为之，非大王之事也。”王谓之懒佩而还。他日，似存审不在，策马即出，故谓左右曰：“老子防人戏。”王以数百骑抵梁营，谢彦章扶精甲五千余堤下，王引十余骑渡堤，伏兵发，围王数十重，王力战于中。后继继至者攻之于外，仅得出，会李存审救治，梁兵乃退。王始以存审之言为忠。吴刘信遣其将张勋等夜将兵三千袭楚将张可求于古亭，破之。又遣梁权等击吴越及闽兵，二国闻楚兵败，俱引归。眉山蛮寇邵州，楚将樊须击走之。九月壬午，蜀内枢密使宋光嗣以叛六军让兼中书令王宗弼，蜀主许之。 吴刘信昼夜急攻黔州，斩首数千级，不能克，使人睡谈全拨，取至纳禄而还。徐温大怒，仗信使者。信子应验点亲兵，温受应验兵三千，曰：汝父居上游之地，将十倍之众，不能下一城，是反也。汝可以此兵往，与父同反。又使升州衙内指挥使朱景瑜与之聚，曰：全拨手足皆农夫，饥窘余年，妻子在外，重为季节，相贺而去。闻大兵再往，必皆逃遁。全拨所守者空城耳，往必克之。冬十一月壬申，蜀藏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，庙号高祖。越主言四南郊，大赦，改国号约翰。刘信闻徐温之言，大惧，引兵还击黔州。先锋使至，黔兵皆溃。谭全拨奔于都，追直之。吾以全拨为右威卫将军，领百胜节度使。先是，吴越王刘常自黔州入贡，致仕道绝，使自海道出登莱，抵大梁。初，吴徐温自以权重而位卑，说吴王曰：今大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，虽有都统之名，不足相临至，请见吴国，称帝而治。王不许，言可求屡劝温以次子之询，待徐之告之无政。之告与洛之祥谋，初可求为楚州刺史。可求既受命，至金陵见温，说之曰：吾奉唐征朔，常以兴复为辞，今诸礼方征，诸事日衰，礼事日赤，一旦礼事有天下，吾能北面为之臣乎？不若先见吴国，以系民望。温大悦，复留可求参总数政，使草具礼仪。知告知可求不可去，乃以女弃其子婿。晋王欲趋大梁，而梁军扼其前，坚壁不战百余日。十二月庚子朔，晋王进兵，据梁军十里而设。初，北面行营招讨使贺圭善将步兵，排阵使谢彦章善将骑兵。圭误其与己其名。一日，圭与彦章置兵于野，圭指一高地曰：此可以立栅。至是，晋军是置栅于其上。圭以彦章与晋通谋，圭屡遇战，谓彦章曰：主上昔以国兵受吾二人，社稷世赖，今强寇压吾门，而逗留不战，可乎？彦章曰：强寇平陵，利在速战，今深沟高垒，据其金要，彼安敢深入？若轻与之战，万一挫跌，则大事去矣。归亦疑之，密赠之于地。与行营马步都虞后曹州刺史朱圭谋，因享事服甲， 杀彦章及蒲州刺史孟沈成，别将侯温玉以谋叛文。沈成、温玉以计将之良者也。丁未，以朱圭为匡国留后。癸丑，又以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以赏之。晋王闻彦章死，喜曰：“彼将帅自相鱼肉，亡无日矣。贺归残虐，失士卒心。我若引兵直指其国都，彼安得坚壁不动？幸而一羽之战，灭不胜矣。”王欲自将万计直趋大梁。周德威曰：“梁人虽徒上将，其军尚全，轻行妖力，未见其福。”不从。戊午，下令军中老弱悉归魏州，起师驱变。庚申，毁营而进，众号十万。辛酉，蜀改明年元曰乾德。贺归闻晋王已息，亦弃营而踵之。晋王发魏博白丁三万从军，以供营诈之意，所至营诈立成。壬戌，至胡柳碑，鬼害旦，后者引梁兵自后至矣。周德威曰：“贼背道而来，未有所设，我营诈已固，守备有余，即深入敌境，动需万全，不可轻发。此去大梁至晋，梁兵各念其家，内怀愤激，不以方略制之，恐难得志。王宜按兵勿战，德威请以计兵扰之，使彼不得休息，至暮营垒未立，桥窜未据，长其疲乏，可一举灭也。”王曰：“前在河上恨不见贼，今贼至不击，尚复何待？公何切也？”故李存审曰：“斥辎重先发，吾为尔殿后，破贼而去。”即以亲军先出。德威不得已，引幽州兵从之。谓其子曰：“吾无死所以。”贺归结阵而至，横亘数十里。王帅银枪都陷其阵，冲荡击斩，往返十余里。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、郑州防御使王彦章军先败，西走趋濮阳。晋辎重在镇西，望见梁旗帜，惊溃，入幽州镇。幽州兵亦扰乱，自相倒戒。周德威不能治，父子皆战死。魏博节度副使王真与辎重俱行，亦死。晋兵无复不武，梁兵四级，是甚盛。晋王据高丘收散兵，至日中军复阵。碑中有土山，贺归引兵拒之。晋王谓将士曰：“今日得此山者胜，吾与汝曹夺之。”即引骑兵先登。李从珂与银枪大将王建吉以步卒继之，梁兵纷纷而下，遂夺其山。日向晡，贺归阵于山西，晋兵望之有惧色。诸将以为诸军未晋级，不若敛兵还营，结招复战。 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严保曰：王彦章骑兵已入濮阳，山下为不足，向晚皆有归至，我乘高趋下击之，破之必矣。今王深入敌境，偏师不利，若复隐退，必为所成。诸军未及者，闻粮在客，必不战自溃。凡决胜料敌，为观情势，情势已得，断在不疑。王之成败在此一战，若不决力取胜，纵收余众北归，何硕非王有也。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曰：贼无营垒，日晚思归，但以经济扰之，使不得息食，似其隐退，追击可破也。我若敛兵还营，彼归整众复来，胜负未可知也。王建吉换甲横槊而进曰：贼大将已遁，王之继军一无所失，仅击此疲乏之众，汝拉朽耳。王旦登山，官臣为王破贼。王愕然曰：非公等言，无机勿计。四招见急，以骑兵大呼陷阵，诸军继之，梁兵大败。元成令吴琼、桂乡令胡庄各率白丁万人，于山下夜柴扬尘，鼓噪以助其势。梁兵自相腾借，弃甲山击，死亡者几三万人。庄正之曾孙也。是日，两军所丧士卒各三之二，皆不能振。晋王还营，闻周德威父子死，哭之痛，曰：丧无良将，是无罪也。以其子幽州中军兵马使光甫为兰州刺史。李嗣源与李从珂相失，见晋军挠败，不知王所知，或曰：王已北渡何矣？嗣源遂长兵北渡，将之相州。是日，从珂从王夺山，晚战皆有功。甲子，晋王进攻濮阳，拔之。李嗣源指晋军之节，复来见王于濮阳，王不悦，曰：公以无为死也，渡河安之？嗣源顿首谢罪。王以从科有功，但赐大中酒以罚之，自是待嗣源稍薄。初，契丹主之弟撒拉阿波号北大王，谋作乱于其国，是觉契丹主属之曰：吾与汝如手足，而汝兴此心，我若杀汝，则与汝何异？乃求之积年而释之。撒拉阿波率其众奔晋，晋王后遇之，养为甲子，任为刺史。胡柳之战，以其妻子来奔。晋军至德胜渡，王彦章败卒，有走至大梁者，曰：晋人战胜，将至矣。请之，晋兵有先至大梁问刺射者，京城大恐，地区士人登城，又欲奔洛阳，欲夜而止。败卒至者不满千人，商议逃散，各归乡里，月余仅能成军。 五年春正月辛巳，蜀主四南郊，大赦。晋李存审于德胜南北筑两城而守之。晋王以存审代周德威为内外藩汉马步总管。晋王还魏州，前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。汉主言立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，因之女也。三月丙戌，属北路行营都招讨，武德节度使王宗波等自散关击齐，渡渭水，破齐将孟铁山，会大雨而还，分兵戍兴元、凤州及威武城。戊子，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玉攻陇州，不克。蜀主奢纵无度，日与太后太妃游宴于贵臣之家，即由晋郡名山饮酒赋诗，所费不可生计。帐内教坊使延续强取市民女子纳宫中，获得后路而免之，已是累迁至彭州刺史。太后太妃各出教令卖刺史令禄等官，每一官缺数人争纳禄，禄多者得之。晋王自领卢龙节度使，以中门使李少红提举军府事，代李嗣昭。少红宦者也，本姓马，晋王赐姓名，使与之兰州市孟知祥俱为中门使。知祥又见教练使雁门郭崇涛能治据，王以为中门副使。崇涛倜傥有智略，临事感觉，王宠戴日隆。先是中门使吴归、张前后相继获罪，及少红出幽州，知祥俱获，称及辞位。王乃以知祥为河东马步都虞后，自是崇涛专点机密，找吴越王刘大举讨淮南。刘以节度副大使传贯为诸军都指挥使，率战舰五百艘自东州击吴。吴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皮将陈坟拒之。吴徐温率将吏藩镇请吴王称帝，吴王不许。下四月戊戌朔，即吴国王位，大赦，改元武邑，建宗庙社稷，置百官，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礼，以金祭土，蜡用丑，改谥武中王曰孝武王，庙号太祖。威王曰景王，尊母为太妃，以徐温为大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诸道都统，镇海宁国节度使，守太尉兼中书令，东海郡王。以徐之告为左仆射，参政事兼之内外诸军事，仍领江州团练使。以杨府左司马王令谋为内枢密使，营田副使严可求为门下侍郎，盐铁判官骆之祥为中书侍郎，前中书舍人卢泽为吏部尚书兼太常卿，长书记殷文圭为翰林学士，管义巡官尤公为之至告。 前驾部员外郎杨条为给事中，则李全人条敬之之孙也。前传冠与彭彦张玉，传冠命每船皆在挥斗及杀，以四战于狼山江。吴船乘风而进，传冠引舟避之，既过自后随之。吴回船与战，传冠使顺风扬挥，吴人不能开目，及船舷相接，传冠使散沙于己船，而散斗于吴船，斗为战血所自，吴人见之皆将扑。传冠因纵火焚吴船，吴兵大败，彦章战甚利，兵尽祭之以木，身披数十疮，陈坟按兵不救，彦章之不免，遂自杀。传冠俘吴皮将七十人，斩首千余级，吴人诛坟，从末加资，以其半赐彦章家，敛其妻子终身。贺归公得胜南城，百道俱进，以竹索连蒙冲十余艘，蒙以牛革，设睥睨战阁如城状，横于河流，以断晋之救兵，使不得渡。晋王自引兵驰往救之，阵于北岸，不能进，遣善游者马破龙入南城，见守将是严赏，严赏言使时将近，现在请客。晋王积金帛于军门，目能破蒙冲者，众莫之为计。亲将李建吉曰：“贺归西众而来，计此一举，若我军不渡，则彼为得计。今日之事，建吉请以死决之。”乃选孝节敢死士得300人，披铠操斧，率至成州而进，将至蒙冲，留时雨急，见及使操斧者入蒙冲间，抚其竹左，又以木鹰在心，握油燃火，于上流纵之，遂以巨剑使甲士，鼓噪攻之，蒙冲既断，随流而下，梁兵焚逆者待半，晋兵乃得渡，归解围走，晋兵逐之，至蒲州而还，归退屯邢台村。蜀主命天策府诸将吴德擅离屯戍，五月丁卯朔，左散骑军使王承鄂、程勋、程会为命，蜀主皆援之，自是禁令不行。楚人攻荆南，高继昌求救于吴，吴命镇南节度使刘信等率红吉抚信步兵自浏阳趋潭州，武昌节度使李简等率水军攻富州，信等至潭州东境，楚兵是荆南引归，简等入富州，直其知州鲍唐。六月，吴人败吴越兵于沙山。秋七月，吴越王刘遣前传冠将兵30000攻吴常州，徐温率诸将拒之，有雄武统军陈章以水军下海门出其后，人身战于无锡， 惠温病热，不能治军。吴越攻中军，非时与及。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谦遣中军旗鼓于左，取冒泪温者，换甲胄，号令军士。温得少息，俄请即稍见出拒之，使久旱草枯，无人乘风纵火，吴越兵乱，遂大败。杀其将何逢吴见，斩首万级，船贯遁去，追至山南，复败之。陈章败吴越于襄湾。温穆生获叛将陈绍者，赏钱百万。指挥使崔彦章获之，绍勇而多谋，温复使之点兵。初，义锦之役，吴马军指挥曹云叛奔吴越，徐温射其妻子，后遇之，遣箭使告之曰：“使汝不得志而去，吾之过也。汝无以妻子为念。”即是意，云复奔吴。温自属昔日不用云言者三，而不问云去来之罪，归其田宅，复其军职，云内愧而卒。知告请率部卒二千，以吴越旗帜铠杖，聂败卒而东，袭取苏州。温曰：“尔策固善，然吾且求息兵，未暇辱汝言也。”诸将皆以为吴越所事者周吉，今大旱，水到河，此天亡之时也。一尽不济之事，一举灭之。温叹曰：“天下离乱久矣，民困已甚，前功已未易可清，若联兵不解，方为诸军之忧。今战胜以拒之，集兵以怀之，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，君臣高枕，岂不乐哉？多杀何为？”遂引还。吴越王刘见何逢马，悲不自生，故将士心腹之。宠姬郑氏父犯法当死，左右为之请。刘曰：“岂可以一妇人乱我法？”出其女而斩之。刘自少在军中，夜未长寐，倦极则就原木小枕，或枕大铃，寐熟者栖而卧，名曰井枕，置粉盘于卧内，有所忌则书盘中，必老不倦。或寝方酣，外有白侍者，令侍女枕指及物，食坛同玩于楼墙之外，以井直更者，常微行，夜叩北城门，力不肯起关，曰：“虽大王来，亦不可起。”乃自他门入。明日，召北门吏后赐之。丙戌，吴王立其弟蒙为庐江郡公，溥为丹阳郡公，荀为新安郡公，彻为鄱阳郡公，子季明为庐陵郡公。晋王归晋阳，以荀官冯道为长书记，中门使郭崇涛以诸将陪使者众，请省其数。王怒曰：“孤为孝死者设食，亦不得专， 可令军中别择河北帅，孤自归太原。即召冯道令草辞以示众，道执笔逡巡不为，曰：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，重涛所请未至大过，大王不从可以，何必以此惊动远近，使敌国闻之，为大王君臣不和，非所以隆威望也。会重涛入谢，王乃止。初，唐灭高丽。天佑初，高丽石窟寺秒僧公义，聚众据开州称王，号大封国。至是，前左良卫金立奇入贡于吴。八月乙未朔，宣义节度使贺归卒，以开封尹王赞为北面行营招讨使。赞将兵五万，自黎阳渡河，掩击禅卫，至顿丘，欲进兵而悬。赞为至言，令行禁止，举晋人上游十八里阳村加河筑垒，运洛阳竹木造浮桥，自华州溃运相继。仅藩汉马步副总管、镇武节度使李存进亦造浮梁于德胜，或曰：浮梁需竹左、铁牛、石圈，我皆无知，何以能成？存进不听，以伪凿为巨舰，系于山石巨木，逾越而成，人服其志。吴徐温遣使以吴王书归吴西之服于吴越，吴越王刘以遣使请和于吴。自是吴国修兵息民，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。吴王及徐温屡为吴越王刘书，劝刘自忘其国，刘不从。九月丙寅，诏削刘言官爵，命吴越王刘讨之。刘虽受命，竟不行。吾庐江公蒙有才气，常叹曰：我国家而为他人所有，可乎？徐温闻而恶之。